6566-1566 6566-1566。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高中化学老师，他告诉我，在他1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有一年的经历是最难忘的。那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呢？欢迎光临。 哎呀， 想喝点什么？这个是酒单。 就扎啤吧，喝得痛快点。 好。来，你点的扎啤，还有这是湿纸巾，你可能用得上。我是说，你的白衬衫上好像溅了一点儿。 哟喂，这么大一块有点子呀！谢谢，这个估计是刚才吃饭的时候溅上的。这帮臭小子都不跟我说一声。 臭小子， 哎呀，那个是我的学生，说我在高考班辛苦了，这非要请我吃饭。 你是高中老师啊？ 啊，是啊， 那是够辛苦的。看来他们考得不错，这算是谢师宴吧？ 嗨，你呀，你误会了，他们不是应届生，都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否则我哪舍得让他们请我呀？ 哟。毕业这么多年还想着高中老师，真是难得。 主要啊是这届跟我的感情不一样，他们是我做班主任的时候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了。 之后你就没做过班主任 啊？是啊。哎呀，这都是10年的事儿了，一晃都这么多年了。哎呀，哎，你别说啊，10年那一年也是我身份变化最大的一年。 身份变化 啊？是啊，那年呢我30岁，当老师也当了7年了。要说那一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当爸爸了。 是吗？ 孩子出生那天的事儿啊，我记得清楚着呢。一大早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哟，这肚子有点疼，我蹭一下我就清醒了，赶紧起床清点了一遍住院用的东西，下楼就打车。哎，好在路上挺顺的。我到那医院以后啊，我就开始办这住院手续，等办完了，我老婆都已经做了检查，被推进产房了，我就拎着大包小包的坐在产房外边等消息。这之前我还合计呢，这等到产房外的那些亲属是不是都得像电视剧里演的是说走来走去得焦虑的不行吧。哎，结果真在现场才发现，其实哪有什么戏剧性啊，所有人都是一脸疲惫，几乎都看不出什么表情，就是坐那静静等通知。 是啊，电视剧要是照实演就没人看了。 也是。后来大概过了2个小时吧， 一个大夫就走过来跟我说，说我老婆快生了，哎呦，我这心腾一下就掉起来了，那个感觉啊真是复杂，是又紧张又激动，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要当爸爸了，还觉得压力还挺大的。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吧，这老婆孩子才被一块给推了出来。安顿好他们之后，我就开始奔波了，那每天什么送饭呐、买婴儿用品呐、想着取什么名字呀，这都是我的任务。我家宝贝儿出生以后啊，哎，我每天的效率真是高到不行，我跟你说，我都挺佩服自己的了。哎，对了，我最擅长的是配牛奶，毕竟我是教化学的嘛，反正我配的这个牛奶呀，它没有泡。 没有泡的意思是 一看你就没有孩子。 还真是， 是很多人配奶粉的时候啊，他都喜欢用力晃，可这么一晃啊，那奶它就起泡了，婴儿喝了呀特别容易腹胀吐奶。 哦，原来是这样，真是长知识了。 哎呀，看着这孩子每天都不一样，我这心里边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呢给这孩子取名叫子晴，意思就是希望了他能像这春天的晴天一样开朗清爽。 子晴，很好听的名字啊， 是吧？不过要说养孩子，最辛苦的还是我老婆。其实她也是老师，教数学的，平时对学生啊特别好，所以她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这手机短信就没断过，全是学生们发来的祝福，说什么希望宝宝以后和她妈妈一样善良啊，希望宝宝快快长大什么的，都把我老婆给看哭了。 这种幸福感也只有一个好老师能体会到的。 是啊，我和我老婆都特别喜欢教师这一行，我们都喜欢孩子。好多人都觉得做这班主任累，可我觉得吧，乐在其中。因为只有做了班主任呢，你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班上的学生，了解他们不同的个性，还能建立很深的感情。特别是10年我带那个班，我是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的，那个班的孩子，那我是亲眼看着慢慢成长起来的，那就跟我亲生的孩子一样。哎呀，不过可惜呀，我没能带他们到最后。 为什么呀？难道是因为要照顾孩子？ 不是，因为我被调去做年级组长了。 这升职了呀，好事儿啊。 是，我老婆生了，我也生了， 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好事儿是好事儿，不过这责任也重了，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不会再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啊，我当时最愁的就是怎么跟这些学生们交代呀。 这倒也是，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突然换了班主任和化学老师是够受的。哎，就不能等他们高考完再说吗？ 哎，之前那个年级组长啊因为一些原因离职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挺突然的，确实是没办法。 那你的学生们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啊，谁都接受不了呗，毕竟我们都已经像一家人了。哎呀，给他们上最后一节化学课的时候啊，那节课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只要放得过去，打完上课铃他们还得吵吵一阵子呢。哎，可是那天上课铃刚响，这全班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坐得特别端正，等着我进教室。我在讲台上看着他们呀，哎，竟然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看着他们一张张的那个脸呐，哎呀，其中有不少人平时净干坏事惹我生气了，可是那边所有人的脸他怎么看都怎么可爱，哪像我平时骂的那么差劲呢。跟他们在一块儿的那些往事啊，就这么一幕幕的在眼前浮现。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呀，我舍不得他们，无论他们平时怎么反驳我啊，无论平时我对他们有多凶，但说到底都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感情啊。哎呀，不过最后啊， 我还是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呀？ 哎，因为啊，他们都高三了，不能被太多伤感的情绪影响。我哪怕只说一句舍不得的话呀，估计就得有不少人哭。哎，别说他们了，我都得哭。我想了想啊，还是别说了。所以看了他们一会儿啊，我就正式开始讲课了。那一节课过得真快啊，下课铃转眼就响了。最后我还是觉得得说点什么呀，想来想去，我就很严肃地叮嘱了他们一句，我说你们要记得呀，没有到高考结束的那一天都不能放松。你说当时我本想好好的再看看这个班哈，看看墙上的这个排名表，还有后边的墙报，但为了防止他们的眼神抓着我不放，我还是忍住了，我就直接走出教室。 想想就觉得很难受。其实对学生们来说，能赶上一个好老师太不容易了。 哎，其实要说呀，接替我的那个化学老师也不错，只不过吧， 只不过论感情肯定没有你深。 对，其实当年级组长是件压力挺大的事儿。那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站在台上跟全年级的学生讲话。我跟你说，我那是第一次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发言，我真是浑身都不自在。虽说准备的也挺充分吧，但我还是紧张。再加上台下的学生们他也不怎么守纪律，哎呦，闹哄哄的，我也不知道这该拿他们怎么办，只好啊，就在这个乱糟糟的他们这个闹哄哄的声音里头把话给讲完了。至于他们听没听进去啊，我估计悬，反正之后他们还是我行我素的。 那个年纪的学生确实不好管。 哎呦，是啊，太难管了，而且一下子这管的人还多了。你说过去我只要管一个班的纪律就行是吧，现在呢我得管全年级的纪律。哎，每次路过我带过的那个班，我也没时间进去好好看看大家了，顶多呀就是在门口往里边扫一眼。哎，但是这帮孩子呀真是。 怎么了？ 有一回我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我桌上摆了一个箱子，你猜里边是什么？ 什么呀？ 满满全是信。 学生写给你的？ 还能有谁呀、啊？我呀，赶紧就把手上这活给停下了，我就一封一封的拆开读。哎呀，这个每封信里边都是一个故事，全是我们这两年多在一块儿的回忆。他们有的说还记得我狠狠地批评过他们练习题写的乱七八糟的，有的说永远不会忘记啊，我带着大家一块儿努力，刷新了班里化学平均分的记录。看着那些信吧，我知道这些孩子终于是长大了，我也总算能交差了。 就从这些信我就知道你是个多好的老师了。怪不得能当年级组长呢。 行了行了，你就别夸我了，真是越说越怀念给他们上课的时光了。哎呀，我记得后来有一天呢，过去班上一个女生拿着这模拟卷子来找我，跟我说话还怯生生的，问我能不能请教几道化学题。我说当然行啊。他就开始一道一道的问我，我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我给他讲。按说呀我给他讲的已经挺清楚的了，可他还是愁眉苦脸的。我问他，我说还有哪儿你不明白呀？他这才告诉我说，因为模拟考试成绩一直都不理想，所以他很迷茫，就害怕最后一次也像这样失常发挥。我就告诉他，这打翻了的牛奶就不要想了，赶紧趁现在查漏补缺啊，别老一直想着这个考砸了的事儿。其实啊，从他那考试卷我看得出来他能力啊有，只不过就是心态不稳定。哎，对了，那天后来又来了几个毕业生回来看我，哎，其中有一个学生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变化太大了。 变成什么样了？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过去这孩子有多皮，真是让人操碎了心。哎，现在呢大学都毕业了， 工作找的也不错，人也稳重不少，又简直就跟换了一人似的，好多老师都快不认识他了。他还跟我说呢，说一直记得我常跟大家说的话，后悔过去不如奋斗将来。哎呀，看着他们我是真高兴。哎，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但至少都在自力更生了，这就让人很欣慰了。可惜呀，从这个10年以后啊，就再也没这么带过学生了。年级组长这工作呀，其实很杂，他一点都不比那个备课要轻松。每隔一星期都要开一次年级会，每天还得下操场巡视跑操，因为还要对全年级学生的成绩啊进行总结。有时候看着他们这成绩一直没有进步，我是真头疼。我总琢磨，你说我们做老师的还能为学生做点什么呀？嗯，不仅是要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对吧？还得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学会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是有太多工作得做了。过去呀，我只跟学生和家长打交道，现在我还得跟全年级的老师打交道，每天回家真是我累得都半死，你知道？ 不容易啊，这个差事确实不好干，更何况还是高三的年级组长。 是啊，这高三呢真是太关键了。哎，对了，每届高三不是都要搞那个誓师大会吗？10年是我第一次主持，哎，我要站在那主席台上带着全年级一块喊口号。 大会开得顺利吗？ 那次还是挺顺的，毕竟孩子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啊。平时再怎么懒散，这会儿也都变得精神抖擞了，大家都在拼命地喊啊，风华正茂啊，壮志凌云，奋起拼搏，无悔自我。嘿，哎，其实啊，这也是为自己打气。我看着他们，我就想起我18岁的时候了。当年我们也举行过誓师大会，最后一项是跑操仪式，我站在最前头，我带着全年级跑，我那手里还挥旗子呢，上面写着高考必胜。当年的我和现在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每天在教室里争分夺秒，放学回到操场跑步，然后还会大吼几声发泄一下。我觉得啊，只要带着这样的斗志去迎接高考，大家成绩都不会差。 嗯，哎，对了，那届最后考得怎么样啊？ 嗯，整体还不错，特别是我当年带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发挥得很好。 太好了。 我还记得拍毕业照的时候啊，这男生都打领带啊，女生系着那个红色那个蝴蝶结，大家笑得特别开心。对他们来说呀，这3年一过，就意味着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程告一段落了。他们呢，也可以心马由缰的去追求自己的未来了。可对于我们老师啊，这3年，不过就是一个轮回。这批学生长大了，送走了，转过身，我们就要迎接新的面孔了，又是一张张稚嫩的脸。曾经我跟学生说过，以后你们呢，回想起高中时候哪个老师，或许第一反应就是他的绰号，也可能想着他曾经唠叨的道理。要是这些道理给你们带来一点好处，那就是我对你们的意义了。 说的还真是，有时候跟过去的同学聚会，聊起当年的老师，第一反应还真是绰号。 是。 不过接下来大家就会评论哪个老师不错，哪个老师不行了。学生们心里其实都是有杆秤的。 就是嘛，那孩子的心里呢跟明镜似的。 你肯定不用担心学生吐槽了，就从毕业这么多年还想着回来请你吃饭的这份感情，就能说明一切了。 嗨，人无完人，肯定啊也是有学生对我不满意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尽自己的努力吧。 现在你还是年级组长？ 对啊，管着16个班呢，这不高考刚结束吗？哎呀，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回头还得继续总结经验，等着迎接下一批学生。 不过至少可以先好好过一个暑假，放松一下。哎，稍等，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好好的慰劳一下你。